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 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听众朋友，从今天起，我们隆重推出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傅雷，由徐涛演播。 对于默克，除了大家认识的这个以外，还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甚至在许多地方相反的默克。默克表面上的性格，是他把自己的天性长期压制的结果。这个好像很淳朴的人，骨子里很喜欢绕圈子，只要一不留神，就把简单的事搞得很复杂，使他最真实的感情也带点做作的嘲弄的性质。他面上很谦虚，有时甚至过分的自卑，实际上却非常骄傲，那是他知道的很清楚，而且痛自贬责的。他那种乐观活动，时时刻刻忙着帮助别人，都是一种掩饰，遮盖着根子很深的虚无主义和不敢向自己瞧一眼的心情。默克表示自己相信许多事，相信人类的进步，相信进化以后的犹太精神的前途，相信法兰西的使命是做一个新思想的战士。他真心地把这三件事看作三位一体。奥里维却看得很明白，他对克里斯朵夫说，其实他什么都不信。默克也是个演员，而且自成一派，他成天忙着，为的是要使自己麻木。但他的忙不像多半的人是为了自私，他是为了别人。他对克里斯朵夫的忠诚是动人的，也是令人生厌的。克里斯朵夫有时对他很粗暴，过后又立刻后悔。默克可从来不恨克里斯朵夫，他无论碰到什么事都不会灰心，并非他对克里斯朵夫有怎么热烈的感情，他喜欢的是帮人家忙，而不一定是所帮的对象。对象仅仅是种借口，使他能做些好事混过日子。他花了那么大的劲儿，居然使艾欧托决心刊印克里斯朵夫的《大卫》和别的几件作品。艾欧托心里很器重克里斯朵夫的才具，但并不急于把他公诸大众。等默克预备把这部乐谱自己出钱托另一个出版家刊印了，艾欧托才为了争面子自动接受下来。有一回奥利维病倒了，钱用完了，境况非常困难，默克竟会想到像法雷克斯·维尔那个和两位朋友住在一栋屋子里的有钱的考古学家去求援。默克和维尔是相识的，但彼此很少有好感。 默克想把奥利维和克里斯朵夫的艺术计划打动维尔的兴趣，维尔却含饥带讽地表示怀疑。默克老是醉心于这个或那个理想，但早已使犹太社会看了好笑，同时认为他是个到处向人借钱的危险分子。但他凭着一贯的不灰心的作风，这一回也绝对不灰心。他一面坚持，一面提到了克里斯朵夫和奥利维的友谊，居然使维尔动了心。他察觉到了这一点，便继续在这个题目上用功夫。维尔从此对克里斯朵夫和奥利维感到了兴趣，因为知道他们的性情高傲，他就很识趣地向默克要了一部奥利维最近出版的诗集。两位朋友并没有采取什么行动，甚至想都没有想到，他居然为这部作品弄到了一笔学士院的奖金。而在他们艰苦的境况中，那也来的正是时候了。克里斯朵夫知道了这个出乎意外的帮助，是出之于一个他准备加以诋毁的人，就对于自己可能说的话和可能想的念头十分惭愧。虽然不喜欢拜访人家，他也勉强耐着性子去向维尔道谢，但这番好意没有得到好结果。看到克里斯朵夫那种年轻人的热情，老维尔笑傲人生的脾气不由自主地觉醒了，他们俩并不投机。那天克里斯朵夫拜访了维尔，又感激又气恼地回到顶楼上，发现默克又来给奥利维一些新的帮助，同时又读到里西安·雷维格写的一篇对他的音乐很不好的评论，不是坦白的批评，而是冷言冷语地把克里斯朵夫跟他痛恨的三四流音乐家相提并论。克里斯朵夫等默克走了以后和奥利维说，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老是跟犹太人打交道，而且只跟犹太人打交道，难道我们自己也变成犹太人了吗？仿佛我们是在勾引他们，敌人也罢，盟友也罢，我们到处只碰到他们。那是因为他们比旁人更聪明。在我们法国，一个思想自由的人差不多只能跟犹太人谈谈什么新的生活，其余的人都抓着过去不会动了。不行，这个过去对犹太人是不存在的，至少他们的过去和我们的不同，所以我们跟他们只能谈论现在的事，跟我们同种的人只能谈昨天的事。你瞧，犹太人在各方面都有活动，商业、工业、教育、科学、慈善事业、艺术，别提艺术啊！我不说，我对他们所做的事都有好感，我还常常讨厌，但至少他们是活的，懂得活着的人。我们少不了他们。 别夸张，我就少得了他们。 对，你也许照旧能活下去，但要是你的生活与作品没法叫人认识的话，你的生活又有什么意义呢？啊，可怜的克里斯朵夫，要是没有一小群思想自由的新教徒和犹太人，我们会变成怎么样？我们这批身为旧教徒而思想独往独来的人，我们行动有什么用呢？在今日的欧洲，犹太人是一切善与恶中间最活跃的媒介，把思想的花粉随意散布出去。你的最凶恶的敌人和最早的朋友不是都在他们中间吗？ 哈，不错不错，他们曾经鼓励我，支持我，在战斗中说过使我振作精神的话，证明我还有人了解。当然，这些朋友中很少有始终如一的，他们的友谊只是一堆干草的火焰， 但是没关系，这道转瞬即逝的微光在漫漫的长夜当中已经了不起了。嗯，对，你说的对，咱们不能忘记他们的好处。 我们尤其不能再糊涂，不能再摧残我们那个陷于病态的文明，不能去攀折他几根最有生气的枝条。倘使不幸而犹太人被逐出欧洲的话，欧洲在智慧与行动方面会变成贫弱，甚至有完全破产的危险。 在误会的时候，他们都搞糊涂了。奥里维的精神是信仰、自由、热情、讥讽、怀疑等等的混合物。克里斯朵夫永远摸不着他的公式。奥里维方面对于克里斯朵夫的不懂得人的心理也觉得不痛快，他有那种读书人的贵族气息，不由得要笑这个强硬的可是笨重的头脑，笑他的执着，笑他的浑然一片，不懂分析自己，受人欺骗也受自己欺骗。克里斯朵夫的婆婆妈妈的感情容易激动，容易粗声大气地流露衷曲，有时在奥利维看来是可厌的，甚至有点可笑的。除此以外，克里斯朵夫对于力的崇拜，德国人对于拳头的信仰，更是奥利维和他的同胞不甘信服的。而克里斯朵夫也不能忍受奥里维的讥讽，常常会因之大怒。他受不了那种翻来覆去的推敲，无穷无尽的分析，仿佛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是非。在一个像奥里维这样看重节操的人，那是很奇怪的现象。但他的根源就在于他兼收并蓄的智慧，因为他的智慧不愿意对事情一笔抹杀，喜欢看到相反的思想。奥里维看事情用的是一种历史的俯瞰全景的观点，因为急需要彻底的了解，所以同时看到正反两面。他一忽而拥护正面，一忽而拥护反面，看人家替哪方面辩护而定，结果连他自己也陷于矛盾，无怪克里斯朵夫看了莫名其妙。可是在奥利维，这倒并不是喜欢跟别人抵触或标新立异，而是一种非满足不可的需要，需要公道，需要通情达理。他最恨成见，觉得非反抗不可。克里斯朵夫对于不道德的人物与行为往往夸大事实，不暇思索的就加以批判，使奥里维听了很不舒服。他虽然和克里斯朵夫同样纯洁，天性终究没有那么顽强，会受到外界的诱惑、濡染、接触。他反对克里斯朵夫的夸张，但他自己在相反的方面也一样的夸张。这个思想上的缺点使他每天在朋友面前支持他的敌人。克里斯朵夫生气了，埋怨奥里维的诡辩和宽容。奥里维只是笑笑，他很知道因为没有自欺欺人的幻想才有这种宽容，也知道克里斯朵夫相信的事要比他多得多，而且接受的更彻底。克里斯朵夫从来不向左右瞧一眼，只顾像野猪一般往前直冲的。他对于巴黎式的慈悲尤其厌恶，他说，他们宽恕坏蛋的时候，最大的理由是作恶的人本身已经够不幸的了，或者说，他们是不能负责的。可是第一，说作恶的人不幸是不确的， 那简直是把可笑的、无聊的、戏剧上的道德观念、荒谬的乐观主义，像史克里伯和加波所宣传的那一套拿来实行了。而史克里伯与加波，你们这两个伟大的巴黎人，最配你们那些享乐的、伪善的、幼稚的、懦怯的、不敢正视自己丑态的布尔乔亚社会。一个坏蛋很可能是个快乐的人，甚至比别人更多快乐的机会。至于说他不能负责，那又是胡说了。既然人的天性对于善恶都不加可否，因此也可以说是偏于恶的，那么一个人当然能够犯罪的同时是健全的。德不是天生的，是人造的，所以要由人去保卫它。人类社会是一小群比较坚强而伟大的分子建筑起来的，他们的责任是不让狼心狗肺的坏蛋毁坏他们惨淡经营的事业。这些思想实际上并不和奥利维有多大分别，但因为奥利维本身的要求平衡，所以一听到战斗的话就特别表示出游戏人生的态度。别这样忙乱，朋友，让世界灭亡吧，像十日谈里头的那些家伙一样。正当佛罗伦萨城在蔷薇遍地、杉树成荫的山坡底下成为黑死病毁灭的时候，我们且安安静静地欣赏一下思想的园林。它像拆卸机器一样，整天地分析艺术、科学、思想，希望从中找出些隐藏的机轴。结果它变得极端地怀疑一切现实的东西，都变为精神的幻想，变为空中楼阁，比几何图形都更空虚，因为几何图形还能说是满足思想上的需要。克里斯朵夫愤慨之下说道，机器造得很好，干嘛要把它拆开呢？你可能把它拆坏了，而且你的成绩在哪儿？你要证明些什么？证明一切皆空，是不是？我也知道一切皆空。就因为我们到处受着虚无的包围，我们才奋斗。你说什么都不存在吗？啊？我可是存在的。没有活动的意义吗？我就在活动。喜欢死亡的人，让他们死吧。我活着，我要活。我的生命是在一只秤砣里，思想又在另一只秤砣里。思想，滚蛋个蛋！克里斯朵夫撑着暴烈的性子，讨论问题的时候不免出口伤人。他说过就后悔，恨不得把话收回来。但是听的人已经受到伤害。奥利维是很敏感的，脸很嫩，话重了一些，尤其是出于他所爱的人，他简直心都碎了。但他为了傲气，把这一点憋在肚子里，只退一步，做着反省的功夫。他也发觉，他的朋友像所有的大艺术家一样，会突然之间流露出无意识的自私。他觉得自己的生命有时候在克里斯朵夫的心目中还不及一阙美丽的音乐可贵。他了解克里斯朵夫，认为克里斯朵夫是对的，但他的心里非常难过。并且克里斯朵夫的天性中有各式各样的骚乱不宁的成分，为奥利维摸不着头脑而很操心的。第一，是那种突如其来的古怪而可怕的脾气。有些日子，克里斯朵夫不愿意说话， 或者像魔鬼上了身似的只想伤害人。再不然，他失踪了，你可以一整天大半夜的看不见他。有一次，他接连两天没有回来。天知道他做了些什么，他自己也不大清楚。其实，是克里斯朵夫强烈的天性，被狭窄的生活跟寓所拘囚着，好像关在鸡笼里，有时差点要爆裂了。朋友的镇静使他气恼，竟想加以伤害。他只得往外逃，用疲劳来折磨自己，在巴黎跟近郊四处乱跑，心中渺渺茫茫的希望有些奇遇。有时也真会遇到，他甚至希望闹些乱子，例如跟人打架什么的，把过于旺盛的精力发泄一下。奥利维因为身体娇弱，觉得那是不可能的。克里斯朵夫自己也不比他更了解，他从这种神情恍惚的境界中醒来，好比做了一个累人的梦，对于做过的事和将来还会再做的事有点惭愧，有点不安。可是那阵突如其来的疯狂过去之后，他好比雷雨之后的天空，没有一丝污点，晴明万里，威临一切。他对奥利维更温柔了，因为给了他痛苦而恼自己。他对两个人之间那些小小的口角弄不明白了，错处并不都在他这方面，但他认为自己同样要负责。他埋怨自己的好胜心，觉得与其把朋友驳倒而证明自己有理，还不如跟他一起犯错误。最糟的是，他们在晚上发生误会，闹着别扭过夜，那是两个人都不舒服的。克里斯朵夫往往起床写一张字条，塞在奥利维的房门底下，第二天一早醒来就向他道歉，或者他还等不到天亮，当夜就去敲门。奥利维跟他一样也睡不着，他明知道克里斯朵夫是爱他的，并非故意要伤害他，但是他需要听到克里斯朵夫把这些意思亲口说出来。而克里斯朵夫果然说了，一切都过去了，那才多么快慰啊，这样他们才能睡着。奥利维感叹道，啊，相互了解是多么困难呢？啊，难道非永远相互了解不可吗？我认为不必，只要相爱就行了。他们事后竭力以温柔而不安的心情加以弥补的这些小争执，使他们格外相爱。吵了架，奥利维眼中立刻映出安多纳德的形象。于是两位朋友互相体贴到极点。克里斯朵夫每逢奥利维的节日，总得做一个曲子提赠给他，送点鲜花、糕饼、礼物，天知道是怎么买来的，因为他平常钱老是不够用。在奥利维方面，却是在夜里睁着倦眼，偷偷地为克里斯朵夫抄写总谱。两个朋友之间的误会从来不会怎么严重，只要没有第三者插进来，但那是免不了的。在这个世界上，爱管闲事而挑拨人家不和的人太多了。 听众朋友，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 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听众朋友，从今天起，我们隆重推出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傅雷，由徐涛演播。 奥里维也认识克里斯朵夫从前来往的史丹芬一家，受着高兰德吸引。克里斯朵夫当初在高兰维那儿没有遇到过奥里维，因为那时奥里维遭了姐姐的丧事，躲在家里。高兰德绝对不要他去。他很喜欢奥里维，可不喜欢遭逢不幸的人。他说自己太容易感动，看到人家伤心会受不住，所以要等奥里维的悲伤淡下去。感到他知道奥里维已经痊愈而不至于再传染别人的时候，就设法招引他。奥里维用不着人家三邀四请，他是个眷介与浮华兼而有之的人，很容易入迷的，何况那时又爱着高兰德。他和克里斯朵夫说想再到他家里去。克里斯朵夫因为尊重朋友的自由，没有责备他，只是耸耸肩，带着取笑的神气回答说：去吧，孩子，要是你觉得好玩的话。克里斯朵夫自己可绝不跟着他去，他已经决意不和那些卖弄风情的姑娘们来往了。高兰德自从知道了奥里维和克里斯朵夫的友谊以后，更想见一见奥里维，因为他要详细的打听一下。克里斯朵夫那么傲慢地把他淡忘了，使他有点气愤，虽然不想报复，却很乐意跟他开个玩笑。这是东抓抓西咬咬想惹人注意的猫的玩意儿，凭着他那种迷人的本事，他毫不费力地就套出了奥里维的话。只要不跟人家在一起，谁也比不上奥里维的明察和不受欺骗。面对一双可爱的媚眼，谁也比不上他的天真和轻信。高兰德对于他跟克里斯朵夫的友谊表示那么真诚的关切，所以他把他们的历史原原本本地讲了出来，甚至把他从远处看了好玩都归咎于自己的错误，也说了一部分。他也对高兰德说出了克里斯朵夫的艺术计划，说出他对法国与法国人的某些，当然不是恭维的批评。这些事情本身都没有什么关系，但是高兰德立刻拿出来张扬出去，还别出心裁地安排了一下，为了使故事更动听，也为了把克里斯朵夫耍弄一下。第一个听到他的心腹话的，当然是那个跟他形影不离的吕西安·雷维葛，而他并没有保守秘密的理由，所以那些话就越来越添枝加叶地传不开去， 把奥里维形容作一个牺牲者，说话之间对他有种轻蔑的同情。两个角色既没有多少人认识，照理故事是不会引起谁的兴趣的。但巴黎人最喜欢管闲事，辗转相传，结果克里斯朵夫自己也有一天从罗孙太太嘴里听到了这些秘密。罗孙太太在一个音乐会中遇到克里斯朵夫，问他是不是真的和可怜的奥里维耶南闹翻了，又问起他的工作，言语之间所提到的某些事。克里斯朵夫以为只有他跟奥里维两个人知道的，他向罗孙太太追问消息的原委，罗孙太太说是吕西安·雷维葛告诉他的，而吕西安又是听奥里维自己说的。这一下对克里斯朵夫简直是当头闷棍，生性粗暴又不懂得怀疑，他压根儿不想向人家指出这件新闻的不尽事实，他只看见一桩事，便是他向奥里维吐露的秘密被泄露给吕西安·雷维葛了。他不能在音乐会里再待下去，马上走了。周围只有一片空虚，他心里想着，我的朋友把我出卖了。奥里维正在高兰德那儿，克里斯朵夫把自己的卧室下了锁，使奥里维不能像平常一样在回来的时候跟他说一句闲话。果然他听见奥里维回来了，把他的门推了一推，在锁孔中间轻轻地和他招呼了一声。克里斯朵夫可是一动不动，在黑暗中坐在床上，双手捧着脑袋，反复不已地对自己说着，我的朋友把我出卖了，我的朋友把我出卖了，我的朋友把我出卖了。这样的直挨了大半夜，这时他才觉得自己怎样的爱着奥利维，因为他并不恨朋友的欺骗，只有自己痛苦。你所爱的人对你可以为所欲为，甚至可以不爱你，你没法恨他，既然他丢掉你，足见你不值得人家爱，你只能恨自己，这便是致命的痛苦。第二天早上看到奥里维的时候，克里斯朵夫一句不提，他觉得那些责备的话他自己都受不住，责备朋友滥用他的信任，把他的秘密给敌人利用等等，他一句也不能说。但他的脸色待他说了，神气是冷冰冰的，含有敌意的。奥里维看了大吃一惊，可是莫名其妙，他怯生生地试探克里斯朵夫对他有什么不满意，克里斯朵夫却粗暴地掉过头去置之不理。奥里维也恼了，不出声了，只想着胸中的悲苦。那天他们两个整日没有再见面。即使奥里维使克里斯朵夫受到百倍于此的痛苦，克里斯朵夫也不会报复，甚至也不大会想到自卫。对于他，奥里维是神圣的，但他胸中的愤懑必须对什么人发泄一下，而发泄的对象既然不可能是奥里维，就得轮到吕西安·雷维葛了。依着他平素的那种偏往而激烈的性情，他把先前归咎于奥里维的过失立刻派在吕西安的头上。他想到这样一个家伙居然能抢走他朋友的感情，像从前抢掉高兰德对他的友谊一样，就不由得妒火中烧。而那一天他又看到吕西安的一篇关于菲德里奥的批评，愈加气坏了。吕西安冷嘲热讽地提到贝多芬， 说剧中的女主角大可以得蒙底翁道德奖。贝多芬的作品受到一个卑鄙的家伙的侮辱，怪不得克里斯朵夫要义愤填胸了。那不光是一个艺术问题，一切使人生有点价值的东西，爱情、牺牲、道德，全部牵涉到了。我们不能允许人家侵犯这些，正如不能允许人家侮辱一个为我们敬爱的女子。在这种情形下，一个人当然要恨，要拼命了。而这个侮辱的人又不是别人，竟是克里斯朵夫最瞧不起的家伙，那更有什么话说。碰巧那天晚上，克里斯朵夫和那个人披面遇到了。为了避免和奥利维单独在一起，克里斯朵夫一反平时的习惯，上罗孙家参加晚会去了。人家要求他弹奏，他勉强答应下来。但过了一会儿，他正聚精会神地想着所奏的作品，忽然抬起眼睛，看到几步以外的人堆里，吕西安含讥带讽地在那儿打量他。他一个乐段没弹完，马上就停住，站起身子，背对着钢琴。大家顿时静了下来，都有点发窘。罗孙太太诧异之下，向克里斯朵夫走过去，勉强堆着笑容，很谨慎地问：您不弹下去了，克拉夫德先生？ 我弹完了。 他说过了，就觉得措辞不大得体，但非但不因此检点，倒反更烦躁了。他并没有注意到人家用着讥讽的态度看着他，径自走去，坐在客厅的一角，可以望见吕西安动作的地方。旁边坐着一个脸色红红的，眼睛浅蓝，神气想睡觉的老将军，以为应当向克里斯朵夫恭维一番作品的特色。克里斯朵夫不胜厌烦地弯了弯身子，胡乱地回答了几句。老人继续说着，非常有礼，堆着一副柔和的笑脸。他想请克里斯朵夫解释，怎么能背出这许多页音乐。克里斯朵夫恨不得一拳把老头打倒在椅子底下，他只想听吕西安的话，找机会逗他一逗。几分钟以来，他觉得自己要胡闹了，怎么也抑纳不住。吕西安正对着几位太太尖着嗓子解释一般大艺术家的用意和秘密的思想，客厅里忽然静了一会儿。克里斯朵夫听见吕西安用轻佻下流的隐喻谈着瓦格纳和路易王的交情。 住嘴！ 克里斯朵夫拍着旁边的桌子嚷道。大家愕然回过头来。吕西安跟克里斯朵夫照了面，脸色有点发白。 你这话是对我说的？ 对，是对你这个狗种说的。 克里斯朵夫又回答，接着又跳了起来。 难道你一定要把世界上所有伟大的东西糟蹋完吗？滚出去，混蛋！要不然我就把你从床里摔出去。 他迎着吕西安走过去，妇女们都尖声叫着闪开了，屋子里乱作一团。克里斯朵夫立刻给人包围了。吕西安抬了抬身子，接着又坐了下去，恢复了他那个随便的姿势。一个当差的在旁边走过，吕西安轻轻地招呼他，给了他一张名片，然后又若无其事地继续谈话，可是眼皮很紧张地颤动着，眼睛眨个不住，向四下里瞧了瞧大家的神色。罗孙太太过来，站在克里斯朵夫的面前，抓着他的衣襟，把他推向门口。克里斯朵夫又羞又愤，低着头， 只看到面前那片雪白的硬衬衫，不禁莫名其妙地数着它发亮的纽扣。胖子罗孙的呼吸直吹到他的脸上。 哎，朋友，怎么了？哎，这算是哪一门？你检点检点吧。你知道这儿是什么地方啊？你是不是疯了？我再也不上你这儿来了。 克里斯朵夫说着，挣脱了对方的手，朝门外走去。大家很小心地闪过一边。在衣帽间里，一个当差的拖着一个盘子过来，盘子里放着吕西安·雷维葛的名片。克里斯朵夫糊里糊涂地拿着，高声念着，随后他突然气愤愤地在衣袋里找，掏出了半打左右的零碎东西，才捡出了三四张揉皱了的肮脏名片。 拿去，拿去，拿去！ 他一边说着，一边把那些名片往盘子里乱丢，猛烈的手势把其中的一张扔在了地上。一场决斗看来是不可避免了。奥利维对这件事一无所知。克里斯朵夫随便挑了两个证人，一个是音乐批评家丹沃菲古耶，一个是瑞士某大学的私人教授巴德博士，那是他有一晚在酒店里认识的，虽然不喜欢这个人，但可以和他谈谈本国的事。经过双方证人的协议，武器决定用枪。克里斯朵夫是无论什么武器都不会用的，古耶劝他到射击房中去练一练。克里斯朵夫奔下楼去，附近就有一家射击房。克里斯朵夫要了一支枪，叫人家指点他怎么拿。第一下，他险些把店里的管事打死。他重新来过，两次，三次，还是没有成绩。他不耐烦了，而结果是更坏。回到家里，克里斯朵夫看到默克很焦急地等着。默克已经得悉吵架的事，想打听原因。虽然克里斯朵夫支吾其词地不愿意指责奥利维，默克也终于猜到了。他很震惊，又深知两个朋友的为人，便断定奥利维在这件事里头是无辜的。他马上出去调查，毫不费事地就明白了所有的过错，原来都是由于高兰德和吕西安·雷维葛的多嘴。他急急忙忙地回来，把证据给克里斯朵夫看，以为这样可以阻止他去决斗了。可是相反，克里斯朵夫一知道是吕西安使他怀疑他的朋友的，便更加恨吕西安。默克絮絮不休地劝阻他，他为了摆脱起见便满口答应。可是克里斯朵夫已经拿定了主意，并且心里很高兴，他这是为了奥利维决斗，而不是为了自己。决斗那天，他们比对方先到。树林深处有家小客店，那是一个相当下流的娱乐场所，巴黎人常到这儿来出卖他们的荣誉。车子一到，小客店里稍微忙乱了一阵。古耶跟这个店里的人已经认识多年，便自告奋勇去代办一切。巴德把克里斯朵夫拉到一个花棚底下，叫了啤酒。空气挺暖和，非常舒服，到处是蜜蜂的声音。另外一辆车把小路上的细石子压出沙沙的声音。克里斯朵夫一看见吕西安苍白的脸，照旧堆着笑容，就不由得又动了火。他站起来，后面跟着巴德。吕西安戴着高领，把脖子都埋得看不见了。他穿扮得非常讲究， 恰好跟对方的衣衫不整成为对比。跟着下车的是伯洛克伯爵，那是以情妇众多、收藏古代圣体侠和极端保王党的意见出名的体育家。随后是雷翁摩埃，又是一个时髦人物，靠了文学而当选的议员，靠了政治野心而成功的文学家。年轻，秃顶，胡子刮得精光，苍白而带黄色的脸，长鼻子，圆眼睛，尖脑袋。最后是艾麦于县医生，很细腻的标准闪米特族，对人很客气，可是心里很冷淡。他是医学学士院会员，某医院院长，以渊博的著作和一种医药上的怀疑主义闻名的，老是用含讥带讽的同情心听病家诉苦，而并不想法给他们医治。这些新到的人物殷勤地行着礼，克里斯朵夫对他们似礼非礼，可是他很不高兴地看到自己的证人对雨西安的证人非常巴结。于里安认识艾麦于县，古耶认识摩埃，他们都笑容满面、礼貌周全地走拢来。摩埃冷冷地、有礼地接待他们，艾麦于县照例嘻嘻哈哈地挺随便。站在吕西安身旁的伯洛克伯爵眼睛一扫，就把对方几个所有的长礼服跟衬衣估计了一下，和他的主人交换了几句印象，嘴巴差不多是动都没动，因为他们俩都是镇静而极有规矩的。吕西安若无其事地等主持决斗的伯洛克伯爵发令，他把这件事认为只是一种简单的仪式。他打枪打得极好，知道敌人的笨拙，可不想利用自己的本领趁证人不注意的时候，那也不大可能。当证人的总设法不让决斗发生严重的后果，一枪击中敌人。因为他知道，最傻的莫如叫一个敌人伤在自己的手里，让大家以为他是个牺牲者，倒不如用另一种方式无声无息地把他毁掉，那才是聪明的办法。可是克里斯朵夫脱去了外衣，敞开了衬衫，露出粗大的脖子和结实的拳头，低着额头，一双眼睛恶狠狠地盯着吕西安，集中全身精力等着，满脸都是杀气。伯洛克伯爵在旁边把他打量了一番，心里想，文明人要能消灭决斗的危险才好呢。等到双方都发了两颗当然毫无结果的子弹，证人就赶来祝贺两位敌人，大家都已经有了面子，但克里斯朵夫没有满足。他站在那儿，拿着枪，不相信这算是完了。他很乐意像隔天在射击房中一样，一枪一枪尽打下去，到打中为止。他听到古耶要他向敌人伸手，又看到敌人对着那永久的笑容向自己走过来，觉得这种喜剧可恨极了，立刻丢下武器，推开古耶，往吕西安直扑过去。众人费尽气力才把他拦住，不让他用拳头来继续决斗。 这里是天才云集的地方，这里是20世纪世界文学精华的圣殿。聆听天籁之音吧，在一个个精彩的故事里，你会看到不朽的艺术跃动着永恒的希望，作品远比生命更鲜活。 听众朋友，